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赵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听众朋友，我是周敏，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第四册的第一讲，在此呢，我特别感谢多年来支持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新的加入我们英语学习队伍的新朋友。对于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我们也为大家配备了非常强大的教师的阵容，这些老师们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同时呢，有非常扎实的英语语言的功底，我相信大家通过学习一定会受益匪浅的。负责讲授单数课的老师是武轩老师，武轩老师呢是一位大学老师，而且呢对澳大利亚文化颇有研究，欢迎吴老师。 Hello everybody, nice to have you here, this is Jack Wu speaking. 大家好，我是武轩，很高兴来到这里给大家讲解张道真英语第四册的单数课。 我刚才介绍的全面吗？其实吴老师比我说的远远的要做得多得多得多，是不是这样 啊？其实已经很全面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澳大利亚英语和澳大利亚文化的研究，现在呢我在大学里教书，那么业余时间呢我很想为社会上有学英语热情的朋友呢做一点事情，所以今天呢我来到这里。 吴老师确实是来到我们北京外语广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传播英语文化、英语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说能够结交到更多的爱好英语的朋友们。我觉得学英语一个最大的或者是最快乐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来自分享，把自己的经验、知识、语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不是这样，吴老师？ 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成功的经验，如果分享给其他人，那么其他人在成功的道路上就可能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所以我在这里呢，一边讲课，也希望呢，能够把我自己自身学英语的一些方法呢，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让他们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 没错，和在校的学生、在校的专业生学习不一样。我们大多数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其实都是自学英语的。那自学英语从字面上我们能够理解，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有时候呢是感到非常的孤独的，在有困难的时候往往也会感觉好像很无助，是不是这样，吴老师？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呢，教师的讲授呢固然显得很重要，但是英语学习者自身的这个领悟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进不进大学的门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学习的这股冲劲，而且有没有这个持久的这种耐力。 嗯，学习语言呢不仅要学习语言知识，同时呢还要有使用这门语言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英语学习呢主要强调的是这个实用性为主，我不主张大家这个死板的去纯粹就是去记单词呀、记语法呀，其实这种学英语的方法太老套了，早就被这个英语学习者淘汰掉了，甚至十几年前就淘汰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对英语的学习永远保持着实用主义精神。 嗯，没错，拿来就用，拿来就是自己的财富。这一课很有意思啊，都是和 robbing 抢劫有关的。不过没关系，我也希望大家呢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从吴老师这里获得更多的英语口语和英语学习的财富。关于如何学好这一册书呢，我想请吴老师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 在学习这本书的过程中呢，首先我想提到词汇的学习。词汇的学习呢，我不建议大家只是简单的去背这个单词或者是记这个单词，最重要的是大家是要熟悉并掌握这些词的固定搭配，具体在不同的语境中如何去使用，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大家除了要对这个课文的语法点要掌握得很清楚，最重要的呢，我是希望大家要把支离破碎的语法点呢归结为体系。比如说像在这本书中呢，出现了很多的虚拟语气的 零散的知识点啊，分词零散的知识点，当然就是还有一些非谓语动词，那么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法点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总结成体系。除此之外呢，下去大家在课堂上要认真的听课，那么课下呢要做好预习和复习工作，关键是课后的练习大家要做，而且呢课文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了解了语法点语篇分析之后呢，把它灵活的译成汉语，达到最后呢语用的目的，因为我们本身嘛，翻译就是一个语用的样一个终极目的。 嗯，没错。吴老师提的这几点建议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总结去归纳，实际上本身呢也是一种复习。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属于自己的英语语言财富。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 Section A， 学习第一篇文章 The Youngest Bank Robber， 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单词和词组。 Robber， Robber 是抢劫犯的意思。 对，这个词呢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先来看它的词根 ROB， rob 是动词的抢劫，那么因为它呢是以重读闭音节结尾的动词，所以呢先要双写辅音字母 b 再加 er， robber 本身它动词的形式 ROB， rob。 那么当我们使用这个动词时呢，比如说抢劫某人某个东西，抢了某人的某个东西， rob somebodyof something， 要和介词 of 搭配使用。当然了，我们说抢劫罪 robber 后面呢直接加 y， robbery 就变成了抢劫罪。通常我们说某人犯了抢劫罪，要和动词 commit 搭配使用， commit robbery， 犯了抢劫罪。 没错，抢劫是一种犯罪，大家要记住相应的搭配。 OK， 接下来一个词是指银行的出纳员 teller， teller 这个词呀，teller 这个词呢，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我可能又要从这个语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它了。因为这个英语中呢，如果按照词汇的使用频率来划分呢，词汇分为基本词和非基本词，那么非基本词呢又分为七大类，那么 teller 这个词呢，它属于七大类非基本词当中的第二类 jargon 行话。在银行这个行业中呢，银行的这个出纳员呢要用 teller， 这是一个银行术语，银行的行话。那么通常我们说呀，在这个超市呀商店里的这个出纳员，我们都把它叫做 cashier， cash 现金嘛，收现金的人 cashier。 嗯，收银员。这个 teller 大家很熟悉这个词啊， tell a story 就是讲一个故事的意思。那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 fortune teller， 算命的人，或者是 算命的人，算卦的人， 算卦的人， 占卜的人， 或者是 story teller，讲故事的人。 对， 但是呢，在这里面是一个特殊群体的特殊的用法， teller 是指银行的出纳员。接下来有一个词是指抢劫犯所使用的这个工具，手枪，也可以做炮这个词来讲， gun， 手枪。手枪这个词呀，在英语中它是属于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基本词。gun 手枪，其实它也可以指枪的通称了。我们说 gunpowder 指的是这个 炸药。 哎，对了， 火药。 gunpowder 火药。那么另外这个 gun， 我想呢，它如果指这个炮的话，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炮啊，中国人我们把这个炮还可以叫爆竹。我们中国人说过年放炮，但是这个炮不能用 gun 这个词来表示，而要用 fireworks， fire 火， works 就是工作加 s， fireworks。 我们中国人说放炮， let off fireworks， let off fireworks， fireworks 鞭炮或者是爆竹。 the next one 递给，这是一个动词，应该是 hand。严格意义上讲，名词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那么做名词时我们都知道了手，那么在做动词是递给时，大家切记要和介词 in 搭配使用， hand in something， 递给什么东西。那么我一般说把某物递给某人呢， hand in something to somebody。 hand in something to somebody， 就像两国递交国书也是、 一样， hand in something to somebody。 当然了，它还有一个上交的概念，上交作业呀，上交报告啊。 好， hand 这个词。接下来另外一个词是挥动的意思， wave， wave。 大家很熟悉这个词 wave，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它名词的词性啊，就是波浪。但是这个词呀， 大家听我这样的表述，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 Wave 做名词时呢，它表示波浪，做动词时表示挥动。其实刚才呢，我这么说呢，是有问题的。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能说 Wave 波浪名词，挥动动词，碰巧他们的拼写都是 WAVE， 碰巧他们都发音发作 wave， 然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所以这种词在英语中我们应该把它叫做 homonyms， 同音同形意义词。当然我们说挥动向某人挥动挥手示意啊， wave to somebody， 直接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 wave to somebody。 接下来一个词是指一种食品，炸土豆条， french frieses French fries， 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前面加了法国。其实我呢曾经也遇到过有的学生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为什么这个 fries 它是炸呀，前面怎么又叫 French， 是炸了法国还是法国的炸法？其实呀，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外来词，它是从法语中借到英语中的这样一个词。大家都知道呀，法语呢进入英语是1066年随着诺曼征服，法国人开始统治英国，持续了285年的时间，大量的法语词开始进入英语当中。所以说呢，凡是好吃的东西英语中都或多或少打上了一个 French 这样的一个烙印， French fries炸薯条，炸土豆条。但是在英语中呀，好的烹调方法又被称作 French cuisine。 嗯，其实这个词呢已经超越了法国这个范畴了，它是特指具有这种特色或者是超一流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对，所以我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而且呢也能够谈到文化对于世界的这个影响。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是口袋或者是衣袋， Pocket。通常这个口袋啊衣袋它往往是这个衣服上附属的这个、所以通常我们说呀，到口袋里去找什么什么东西， look for something in one's pocket，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take out something from the pocket。 嗯，很有意思啊，非常的形象，表示动作。 但是在西方呢， pocket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用法，我们通常呀把这个装在口袋里的钱，我们肯定说都是少量的钱，不是大钱，所以在西方 pocket money 被称作零花钱、零用钱。 嗯， pocket money。 OK， 接下来呢是指联邦调查局，是一个缩写， FBI。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词 FBI 这三个字母，难道它合在一起就是联邦调查局的意思吗？不是，这里我们要涉及到一个词汇学中的一个理论概念，这种词在词汇学中被称作 acronymy， 它是用了 acronymy 这种构词法形成的，我们把它叫做首字母缩略法。 F 它代表 federal 联邦的， B 代表 bureau 局，I 代表 investigation， 把三个字母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词 FBI， Federal Bureau Investigation， 联邦调查局，主要是英语中呢为了一种简写方便。 嗯，现在也有很多的网友还有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也制作出了很多网上用语的缩略语，令人真的感觉是眼花缭乱。好，接下来这个词呢是一个动词，承认或者是公认， Confess。同样的 confess， 它在作为动词使用时呢，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动词来替换它， admit， 承认公认。那么这两个词呢有一个共同的用法，那都是都可以直接加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 somebody confess that 接宾语从句，表示某人承认什么什么。那么当我们表示 A 向 B 承认某事时， A confess to B that A 向 B 承认了什么什么。 每个动词它的结构实际上都是非常严谨的，这一点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而且还需要特别的去记忆，是不是吴老师？ 嗯，确实是这样的。像 confess 这个词吧，我们在记的时候最好要记它的同义词 admit 一起用。为什么呢？因为还是在写作中我们要采用的那个原则，不停的换词，同一个语义多次表达是不能总用同一个词，提倡提高你这个文章要有新鲜感。 嗯，接下来呢吴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robbery 抢劫案。最后一个词，玩具， toy。 玩具这个词呀，大家你们看，如果它在变名词复数时啊，它是要直接加 s，为什么？因为它是元音字母 O 加 Y 结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规则变化， 是吧？好了，直接加 s toy。说到玩具这个词呀，在英语中它的含义真是太多了。一般在这个国外呀，比如说这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女孩子，父母就把他们做心肝宝贝一样，有的时候都把他们叫 big toy 大玩具。其实所谓的 big toy 就是可爱的宝贝。它在美国口语中呢也比较常用。 My cute baby， 原来还有这样的用法。Big toy。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课文 ，The youngest bank robber， 最年轻的抢劫银行的人。 哇，太可惜了啊！年轻轻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们来看一看他是不是一时的冲动。On February the 25th, 1981, a nine-year-old boy called Robert robbed a New York bank in Manhattan. On February the 25th, 1981, 在1981年的2月25日。好了，这里面第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呢，大家注意，在英语中呀，只要有具体的日子、具体的日期，那么一定要用介词 on。那么除此之外呢，笼统的时间我们都用介词 in， 比如说只有年，或者是只有月，或者是只有年和月同时存在，只要有具体的时间，必须要用介词 on。那么笼统的时间就加 in 可以了。A nine-year-old boy， 一个九岁大的男孩，这里面又有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了，复合词。或者说我们几个名词复合在一起做定语时，且有连字符连接，必须用单数而不能用复数，所以这里 nine-year-old year 没有变复数 years， 这就证明它已经成为一个复合式定语。在曼哈顿地区的纽约银行，大家都知道曼哈顿是纽约的一个直属的区。 这位小孩子他很聪明， He went up to a teller, pointed a gun at her and said, Don't say a word, give me the money。 于是他走上前去，大家注意副词 up， go up 往往加这个副词 up， 表示的是从起始地到终点有一定的距离， go up to， 所以我们要译作走上前去，朝着收银员、出纳员走上前去。然后呢， point a gun at her， point a gun at somebody， 用枪指着某人说道，别说话，把钱给我。 因为别无选择，所以这位出纳员呢也只好做了下面的事情。 The teller looked at the boy, looked at the gun, and then handed $118 to him. 这句话中呢用了两个 look at, look at。 这两个 look at 它的使用呢，严格意义上讲在英语中它使用了 parallelism, 排比句式，就是为了一种强调的意味。所以说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hand something to somebody，把某物递给某人，递给了他$118， 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 Robert walked to the door, then he turned, waved the money in the air, smiled and said, thanks a lot, goodbye， 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Walked to the door 表示朝门口走去。那么大家想一想啊，一个九岁的孩子抢劫，九岁的孩子他是没有钱的概念，所以$118就把他打发了，他还很洋洋得意的在风中摇摇钱，笑一笑啊，非常感谢。 另外还有一定的礼仪标准， thanks a lot, goodbye。 Robert spent almost all the money on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and a movie。 那么 Robert 拿到钱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他的钱是怎么花的。这句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组， spend 和介词 on 搭配使用。通常我们用 spend 加上时间或金钱，然后再加 on something， 表示在某事上花了多少钱，某物上花了多少钱。那么除此之外呢， spend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了， spend 加上时间或金钱，再加in doing something， 介词 in 是可以被省略的，表示在做某事身上花了多长时间或金钱。 毕竟还是一位孩子，所以他购买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想法， He also bought a watch for $29.95。 在这句话中又有一个固定的短语出现了， buy something for 加上钱，表示花了多少钱买来某物。 也许这只表呢是他梦寐以求的。接下来两天之后， Two days later, with only $20 in his pocket, Robert went to the FBI and confessed. 这个结果恐怕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Two days later, 往往我们表示多长时间之后呢，时间加 later 做状语。With only $10-$20 in his pocket, 这是我们这一课要学到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 with 的复合结构做伴随状语。 with 加上名词，然后再加上逻辑谓语。当然在这一课当中呢， in his pocket 是介词短语做了逻辑谓语，他的兜里只剩20美元，20美元在他的兜里是一种逻辑上的主谓关系，主表关系。所以呢，他去了联邦调查局，然后 confessed。 confess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要翻译成承认，而要译作自首。 OK, the FBI took the boy to the police. 那么紧接着呢，联邦调查局的人呢就 take somebody to 加上地点，表示把某人送到某地。这里呢还有一个往往可能被英语学习者忽略的现象，那就是大概你发现 FBI 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的。首先我们说呀，它是一个表示特指的概念，另外呢我们要把它翻译为 FBI 的工作人员。 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 Robert 这一次犯罪呢也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 Robert dropped out of school in 1980. Drop out of school, 大家记好，这是本句当中一个重要的特定的结构。 drop out of school 表示退学，那么这种退学呢往往有一种被迫性的含义在里面。大家都很熟悉，在美国英语的口语表达中呢，往往我们可以用动词 quit school,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直接用动词 quit 就表示辍学，也可以表示辞职。 因为各种原因吧，所以呢辍学之后 he stayed home all day and spent hours and hours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这里第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呢，那就是 stay home。 通常我们说待在某地啊需要有介词，可是大家知道因为 home 是副词，它可以直接修饰动词，所以在英语中 stay at home 和 stay home都是对的。另外啊 spent hours and hours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这里的 spent 如果和介词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搭配使用时，我们不一定把它翻译成在电视的前面花了很多的小时，而要译作花了大量的时间看电视，因为无事可做嘛，主要看电视打发时间。 没错，由于不良电视节目的影响，我们来接着看。 The night before the robbery, he watched two programs about police and robbery. 所以我们说电视台在播放节目时呢一定要关注青少年的成长问题。这里他呀在这个抢劫案爆发的前一天晚上，他看了两个节目， programs about something, 有关于什么什么的节目。大家可以看出呀，这个 program 它的拼写不是一种常规的拼写。那么英国英语中的拼写 program 节目呢，它是MME 结尾，而这里呢直接是 M 结尾，把 ME 截短了，这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在拼写上的一种差异， programs。 所以说呢他看到了这样一两个节目，这两个节目呢讲的是警察和抢劫案的故事，所以他就想去模仿。 原来是这样，看来呢 Robert 还是一位非常稚嫩的这样的一位男孩子，应该有大人的正确的指导。 The lawyer told the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reportersRobert did not use a real gun in the robbery. He only had a toy gun. The lawyer, 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呢是表示律师，但是大家注意 lawyer 在国外呢往往指的是律师这种职业，从事律师的人。我们通常说呀帮你去打官司的律师，或者说帮你咨询的律师，在英语中可以使用 solicitor 这个词。所以说律师呢像这个报刊媒体记者呢公开了这样一个真相。 Robert did not use a real gun in a robbery. Real 表示真正的，不是虚假的。那么在英语中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同义词来替换它， genuine。 他只使用了一个玩具手枪。所以从这个结局来看呢，我们发现呀美国社会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那我记得在前几年呢有一些关注青少年教育的美国教育家写了很多的文章，主要讲述了坏的电视节目对青少年起着不良影响的作用。所以说美国电视台呢目前正在治理这个电视中的污染。我们说环境的污染很重要，那么这种媒体的污染也很重要。 青少年呢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那关于青少年的教育也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尽量的给他们一些关爱，另外呢也要让他们远离对青少年身心有害的这样的一些电视节目，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毒品等等。还有我觉得成年人应该做出自己的表率，是不是？ 确实是这样， 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言传身教他们有很多方面会从父母那里学来。好，我们今天学完这一课呢可以说受的教育也是很深的，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吴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学习，从第一课一直学到第24课。 感谢吴老师。 Nice having you here and I'll catch you later.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介绍温哥华冬奥会女子冬季两项两金一银三枚奖牌得主，德国著名滑雪选手梅格达莱纳努内尔。Magdalena Neuner, born on February the 9th, 1987, is a retired German professional biathlete. She is the most successful woman of all time at biathlon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a two-time Olympic gold medalist.At the age of 21, she became the youngest overall World Cup winn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Biathlon Union, IBU. With 34 World Cup wins, Neuner is ranked second all-time for career victories on the Biathlon World Cup Tour. She has won the overall World Cup title three times, in 2007 and 8, in 2009 and 10, and her final season in 2011 to 12.Neuner retired from the sport in March 2012, citing a lack of motivation and her desire for a normal life. Neuner started biathlon when she was 9 years old and won 5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s titles from 2004 and 2006. She made her World Cup debut in 2006 and won her first World Cup race in January 2007. 1 month later, she claimed 3 gold medals,in her first appearance at the Biathlon World Championships. After a less successful winter in 2008 and 2009, she participated in her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2010, winning the gold medal in both the pursuit and the mass start, and silver in the sprint race. Neuner has lived in Bavarian village of Wolgau since birth.At the age of 16, she joined the German Customs Administration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funded customs ski team. Since winning 3 World Championship gold medals in 2007, Neuner is one of her home country's most popular female athletes. She was named German Sportswoman of the Year in 2007, 2011, and 201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